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门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了，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的奔涌，初春的绿草啊已经开始发芽，但此时此地的人们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他们身穿铠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呢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乃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的策略，带领骑兵从圣雍军队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其目的无非是想使这圣雍顾此失彼，然后找出他的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圣雍这个精明的商人却让朱棣失算了。圣雍早已料到朱棣这一招，他的军队左右翼啊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虽然北军奋力冲击，依然无法攻破圣雍的军阵。双方鏖战甚久，不分胜负，但两军的主帅心情却是完全不同。圣雍并不着急，他本来就是要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锐气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越久对他越有利。而朱棣则不同，他所带领的机动化骑兵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和充足的休息，喝汽油不能解决问题，倘若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呢，但他却没法改变状况，圣雍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任朱棣攻打是救不露头，时不时的呢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无可奈何呀。这双方就在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雍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怎么样的僵局总有打破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他们都没有料到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到，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的诡异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这个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哎，这段话听起来十分耳熟。哎，不错，这段描述啊曾在白沟河之战中啊咱们说过。那么这里再次说这套词儿啊，实在是因为我之能力啊实在无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刮起来。想来当时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有发明，那么战场也并非任何一方所能挑选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的因素作用。因此呢，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只能感叹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真是活见鬼啊。这个南军的士兵们是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 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将他们击溃。盛庸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这个朱棣及时抓住了时机，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盛庸。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是大丰助阵。相信朱棣也会认为自己真的是天命在身吧。失败的盛庸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醒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哎，这样的话，因为事实本来如此。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及其影响也告诉了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夹河之战的胜利啊，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盛庸军队的吴杰和平安部队，听到这个战败消息后都望风而逃，转而守住真定。那么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这个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呢，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的阴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使真定守军出战。吴杰果然上当，在滹沱河和朱棣又打了一仗。在此战中，朱棣依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丰的帮助，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的军队。咱们之所以不对此战做更多的描述，实在是因为此战与之前的战役雷同之处太多。靖难之战本来十分激烈，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但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不符合平常战争规律的因素反而更让人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是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位仁兄似乎成为了美国大片中永远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未负过重伤。要知道啊，那刀枪无眼呐、啊，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几率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敌人朱允文愚蠢的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实在让人感觉到兴趣索然。第二个原因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是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时啊，正激烈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这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点小战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南军猛吹，让士兵睁不开眼睛。我曾经也怀疑过呀，这朱棣当初是不是发明了什么鼓风机那类玩意儿啊？否则这风怎么会像朱棣家里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啊，朱棣的坟头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了。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 胜利的朱棣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啊还是很小，那么他的军队呢依然不多。在战胜乌节之后，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本想乘胜追击，但南军呢却早有准备，河北山西一带将领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这个朱棣为保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此时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朱允炆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论这个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还远远比不上朱允炆。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朱棣已经开始相信，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给抓去凌杀，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总不能期盼朱允炆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吧。哎，何况就算朱允炆死了，这皇位依然轮不到我呀，怎么办？哎，奈何。可就在此时啊，有一个消息改变了朱棣的命运。这个消息是朱棣潜伏在宫中宦官提供的，他们派人给朱棣送信，表示京师兵力十分空虚，如乘虚而入，一定可以一战而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朱棣看后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非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己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问题在于朱允炆是绝不可能让一条路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此地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猛，而且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但这个障碍真的存在。朱棣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主意，很多的时候啊，这种思维提出的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和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我们用一个历史的实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啊，发生在美国。美国国家航天局发现呢，航天飞机上的一个零件总是出故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啊，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始终呢无法解决。最后一个工程师提出，是否可以不要这个零件？那么事实证明呢，这个零件确实是多余的。那么这个啼笑皆非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思维中是存在着某些盲点的，而我们自己往往会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中， 那么对朱棣而言，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他似乎认为如果不攻下济南就无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就这样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一个具备这种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他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朱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精通别窍技术，但济南这把锁他却怎么也打不开。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大劲儿，费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此时老偷道衍来到他身边，告诉他，其实啊，你的目的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内。现在在你的眼前只是一扇木门。于是这个朱棣放弃了别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帮踹开了那扇门。门被打开，通往京城的道路被打开了。那么朱棣终于看到了天子之路的终点，那闪闪发光的宝座在地图上，那扇门的名字叫徐州。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401年12月，朱棣在他的行宫内又一次披上了铠甲，召集他的将领们准备出发。但这次进攻与以往并不同，因为朱棣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进攻。他看着自己的将领们常年的出征征战，这些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张玉、谭元还有很多的人，而自己却总是回到同一个起点。与其这样磨下去等死，不如奋力一搏。打了这么多年仗，什么时候才到头？此次出兵作战当作最后之决断，有去无回，有生无死，不成功便成人。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

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四僧巨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桐，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白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13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13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13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13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18路反王、64路烟尘，纷纷高竖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 忽然瞧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得甚是，和尚讲得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是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泽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 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泽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告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狮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奢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必，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 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核实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无一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再御阶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阶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初，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18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 放下颠倒梦想，放下云烟，放下空与色，放下悬念，多一物却添了太多危险，少一物坦诚是会少一点。若是缘再枯萎也是甜，若无缘藏爱在心间，尘世藕断还是念，回首一瞬间，纵可身影陪你走好每一天。